救死扶伤。 哎，就是患者病到一定程度，解救疾患的人。 嗯， 哎，你看人哈，到最后生老病死都得走到那一天。 嗯， 但是我们能不能做到四个字，叫寿终正寝？ 嗯， 哎，睡着睡着走了。 嗯， 睡觉当中啊，安详的而去。 嗯， 这叫啥？这叫，哎， 老百姓的话，享福了， 走得尊严。 嗯， 走得体面。反之呢，有很多人浑身插满了管子走的。 嗯， 都没来得及拔管子。 是， 所以我畅想不做浑身插满管子的重症老人。 嗯， 别做呀。啊，你看，所以我畅想不做浑身插满管子的重症老人。 嗯， 别做呀。啊，你看现在有个新词儿，大家你听着啊。 嗯， 我的节目每天都有新知识新内容。 嗯， 啊，新词句。嗯，什么新词儿啊？临终关怀。 临终关怀。 哎，也就是说啊，咱们别做临终关怀的老人。 嗯， 啥意思？哎，现在有一个组织叫做临终关怀组织。 嗯， 啊，干啥呢？这个组织是什么组织？就是你被医院开了病危通知书了。 嗯， 啊，医院不接纳了，送哪儿去？送这个组织去。哎，走最后的一步吧。 哎呦，好悲催呀。 你看看。 嗯， 你所以咱们听一听啊。嗯，你听一听下面的这个被临终关怀的老人，你看他们走到这一步，嗯，是怎样的感触。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 临终关怀，安宁护理，舒缓疗护，隐藏在这些专业名词的背后，是从生到死的一世轮回。 我就觉得很 死了就以后什么都不管了，完全变了一个人了。所以我们两口子把女儿害苦了。 去往天堂，路过人间，他们将怎样告别？死亡是这里无法回避的话题。弥留之际，他们被推进特殊的病房关怀室，在这里完成人生最后的告别。 我是我长这一个小孩子没人讲话了， 就是活得开心一点，有能够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人都到死的地步了，你还有什么不能延 长？当生命走到尽头，当所有的医学手段都已经无力回天，很多人选择坦然面对，也有很多人无法直视生命最后的告别。 能活着还是要照样为地活着，腿已经没有力气了，想爬到最高层也爬不上去。 我已经向家里所有的人告别，和我的母亲，包括跟我住的房子，那时候住的房子告别。 说起老实话，我说了这么久，嗯，家跟医院的概念我已经分不清楚，到底是医院是家呢，还是我的家是家？ 你们体会不到病人的痛苦。如果知道他这样熬着，他其实跟自己本人很非常难过的。多活一天，他难受一天，知道吗？他们最后阶段是活在非常最痛苦的阶段。如果让他多活一天，他其实在人世世界上最痛苦煎熬的一天。 因为很多都是在最后他已经丧失了意识，甚至说很多是身上插着管子意识不清楚，在抢救，就是活生生的把人从这种状态里面拉出来的。 27岁的王龙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短短的一天之内，他一下子要面对两个重病的家人。王龙的父亲王跃进患直肠癌18年，这一天住进了临终关怀病房。而就在同一天，王龙的母亲王海珍在看望丈夫的路上遭遇车祸，当场左腿骨折，右脚跟腱断裂。 那一瞬间就感觉让暴风雨来得更猛一些吧，就那一天我还能经历些什么。 王龙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父母双全，家庭完整，对于他这样一个将近而立之年的男人是多么重要。王龙读大四的那一年去当兵，一年和父亲也见不上几次，聚少离多，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父亲。 我现在想想，就从他住院那天就突然之间觉得说了，以后再没人给我烧骨头汤喝。 在住院10天后，王龙的父亲就和他永远的告别。 重视这个生，也不要忽视一个死。 中国人比较忌讳死亡，忌讳去讨论死亡。 所有这些现象都是指向一个文化。 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质量。 死应该和生是同样重要。是不依人的意志所转移的。 只有正确的去认识死亡，思考死亡，我们才能更好的享受人生的存在的意义。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 需要我们共同来面对。 但是路漫漫，很长。 哎呦，李老师听完之后啊， 嗯， 这心里太难受了。 哎， 您说人生命为什么如此脆弱呀？ 哎呦，嗯，大家听到了吧？ 嗯， 什么感受？ 难受。 哎，不舒服呗。 嗯， 这就是被临终关怀的老人的心声。 嗯， 啊，你看我常听见啊，那人到最后，那患者常常说，把针拔了吧。 嗯。 让我走吧，让我痛快地走吧。 太遭罪了 啊！这词儿，啊，这词儿字字扎心，啊，字字像剑一样， 嗯， 啊，如刀如剑。哎，我想说啊，嗯，听我节目的老哥哥老姐姐，我们能不能不这样呢？ 嗯， 我们怎么办才能不这样呢？ 嗯， 不让这悲剧一个接着一个去发生呢？或者准确地说，用这个新词儿来说，不做临终关怀的老人呢？ 嗯， 别插满管子啊！哎，大家听懂了啊？这临终关怀就是危重病人。对， 嗯， 那危重病人，危重病从哪儿来？是不是？你没有这危重病，你插什么管子？ 嗯， 哎，一定记住，小病挺，大病扛，扛不住了进病房。 都是从小病来的， 所以说很多人说我这脑梗轻微的，我最不爱听这词儿。 嗯， 没轻的哪有重？ 对， 没重的哪有病危？ 嗯，有脑梗还哪有小啊？ 哎，所以我一直在倡导倡导啊，小病来的时候别掉以轻心，别无所谓，别轻微脑梗，好不好啊？ 嗯 嗯，你等到大病麻烦了，我说有些病是治不了的。 嗯， 但是你现在你听我节目，只要你有信心，我呢 我比你还有信心。 嗯， 是不是？ 是。 哎，你疾病它发展呢，它是有过程的，它是有规律的。我不讲过吗？三纵一大吗？ 嗯。 哎，重点疾病看脾胃，重大疾病看血管，重要疾病看筋骨。 嗯。 最后久治不愈的呢，叫大额开销看精元。 嗯。 精元什么？元气大伤。 嗯。 你呢已经发展到功能性加器质性的改变。你的肾也衰了，心也衰了，谁能治疗啊？ 嗯， 对不对？但是你在轻微的时候呢，啊，四个方面，血管啊，重病啊，大病，它就可以得到，是吧？简单的、直接的、少花钱的办法就能解决。 嗯，扼杀在摇篮中了。 啊、对嘛？你中风了三条腿啊，神医来了，让你那腿那棍儿就扔了。 嗯， 不可能。但是你在这脾胃虚的时候，哎，血液有点脏的时候。那筋骨活动不灵的时候， 耗尽了您 哎呦 大半辈子的心血和精力。 我说他剂量打破常规，剂型打破常规。 嗯， 啊，剂量和剂型最终实现什么？一免一降一增强啊。 嗯， 哎，你活性成分免破坏，是吧？药物毒素降低，然后一增强，增强原有药物活性的物质。 嗯， 你看看。最终实现什么？吸收快，修复快，见效快。 嗯， 你很多人吃完吃啥拉啥，吃药也拉出去了，对不对？所以最终你实现吸收好，修复快，然后呢，避免那些老慢病。 嗯， 所以呢，把理论知识听明白，咱们就是不是很有可能的远离了。那插满管子的老人呢？ 嗯， 哎， 所以说李老师讲的三重一大，大家一定要注意。 嗯、哎， 重点疾病看脾胃，重大疾病看血管， 嗯、 重要疾病看筋骨，大额开销久治不愈看精元。 是的呀， 嗯， 哎，不管是你看精元看脾胃，也就是说，以上四大方面，脾胃、血管、筋骨、精元，叫一开一据。内外同志问你的身体干啥？添砖加瓦。 嗯， 是不是？ 嗯， 哎，你再努点力呢，实现病者康，康者寿。嗯、 对，病者康，康者寿，这样就可以不做临终关怀的老人了。 哎，对了嘛，你都瘦了，你还做什么关怀呀？ 嗯、 你就自己关怀就 OK 了嘛，是不是？ 对对对， 你看， 嗯， 所以这临终关怀呀，哎呀。我不但见过，我还亲眼见过。 嗯， 那真的是两个字，无奈。 嗯， 你看我讲过呀。 嗯， 在云南，那个婴儿吗？面对一个鲜活的生命在你眼前消失，而你显得那么的无奈和无助。 那这些血淋淋的例子， 啊、对呀， 这么多年对您来说影响也很大。同时，我相信也应该鞭策您更加的努力。 嗯、是的呀，所以这些事儿一件件，一粒粒。总是感觉这医术啊医道啊真的是有限的， 嗯， 所以只能是勇往直前呗。你看说到这儿也是个孩子得类风湿了， 小孩子得类风湿 说的就是这个很少见嘛。那当时的家人呢老人呢呀，死马当活马医吧，给治一治吧。 嗯， 那孩子类风湿比大人类风湿记住好治的多得多。 哦，他年龄小、 哎、 是吗？ 孩子有病什么特点？得的快，好的快。 嗯、哦，修复能力强， 纯阳之体、 嗯， 对吧？哎，我就那手就像我说的那天鹅颈、纽扣花、鹰爪样。 嗯、 哎，麻花劲儿，那、哎、吃啥喝啥呀，都得让妈妈喂嘛。 嗯， 哎，当时我就用上这技改的新技型。 嗯， 一段时间我记不大清了，孩子手热乎了。 嗯， 这一见热乎，我就有了十足的信心。 嗯， 哎，你再一段时间一热乎，它就通了，通了这手就伸开了。 哎呀， 哎，然后你坚持再泡泡手， 嗯、 那伸筋草是吧？透骨草再泡一泡，好，内外夹击。那孩子不会做外事啊。 嗯， 你看八岁的孩子，十岁八岁哪会做？ 对， 做也做不到位。然后后来就给我写了一封信， 都能写信了。 哎呀，我说两句。 嗯，您说。 哎，说。我是类风湿的患者，被类风湿折磨得我痛苦不堪。 嗯， 哎呀，我的家是一贫如洗，我的爹妈只会忧伤。 嗯， 啊，而父母给了我的身，您却给了我的命。 说得太好了。 你看，就像这样的这个信件很多很多。 嗯 嗯，就是今天呢，突然想起来跟大家说这么几句。 嗯， 所以。 我这一辈子啊，在治病救人这件事上，在复原总要房子这些事上， 嗯， 哎呀，我呀真的有些时候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嗯， 哎，就这小孩这类风湿，那后来告诉我，哎呀，你身体各方面都不错，那明年就要考大学了。 哎呦， 你看看 多好啊， 是不是？ 而且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真的是触动我了。他说父母是生他，给了他身， 嗯， 而您是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你看看， 说的太好了。 是的，哎，这就是责任嘛。 嗯。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精元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精元。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栓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精元，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 平顺堂温馨提醒，如果您在健康和疾病方面有相关问题，请随时拨打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 我讲过，你想康复疾病，你得有知识，得有方法，还得有理念。 嗯， 哎，知识从哪儿来？ 学习呀。 学习从哪儿学？ 嗯， 从书中学。 嗯， 我总结出来了一本书籍。哎呀，说到这本书啊，其实最早啊，我这写书的想法呀，是源于我诊所里的一个老大姐的提示。你看这个老大姐，我给她看病的时候，她就跟我说呀，说李大夫啊，你的这些人生经历呀，包括你的那个业绩呀、故事啊，和别人太不一样了，你应该啊，你把你的人生这些经历你都写成传记呀，干啥呀？你行医不就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吗？是不是？哎，这个老大姐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啊，其实啊，我当时没有更多的想法。啊，为啥呀？因为中医的前辈讲啊，不到60岁不可登堂入室啊，哪敢写书啊？是不是？哎，但现在不一样了，这岁数呢，一年也比一年大了。所以呢，慢慢的自己，哎，自己的想法呢，哎，也有些改变。我的这些医学知识啊、理念呐、实践呐，可以说还算是丰富吧。啊，有的来自高人指点，哎，有的是不断的学习总结，就这么来的吗？啊，而且我重点要说的是，很多我的知识是源于啊收音机前的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啊，啊，因为我不断的跟大家接触啊，啊，到今天我也算不清啊我治过多少患者，接触过多少病人了。那你接触的越多，你不经验越丰富吗？哎，所以啊，我理当啊把这些知识啊，把我的所学经验应该毫无保留地把它还给百姓啊，大家说是这样吗？哎，所以呀，我要把多年积累的这些知识啊、方法呀、啊、案例呀、啊、包括我的手稿啊，我要全部地拿出来，啊，也就是把我这大半辈子的心得体会啊，我把它总结了，哎，归纳了，把它写出来，干啥？ 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说那该有多好啊。啊，什么目的呢？目的就是要丰富大家的知识和方法。啊，大家有了这些知识方法这些武器，大家就可以尽早的解除一体多病啊，是不是早一天咱们过上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呢？哎，所以呀，综合这些因素吧，我就归纳了这本书，我要在第一时间的送到大家的手里。而且这本书啊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什么呢？叫中医的名医。哎，很好听吧。说到这儿，我就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呀，怎么说的？说无论在哪个年代啊，总有些踏实肯干的兢兢业业的人，也总会有草草了事得过且过的人。可能后者呢一时会沾尽了风光，但最终却掩盖不住前者们的光耀和认真，你就赢了。你看看这段话是不是很有内涵呢？那李老师，我要赢什么呢？我要通过毕生的所学呀，毕生的心血呀，我研究出来的这个中药方剂，为天下的老百姓赢回健康，赢回晚年的快乐生活呀。就像我常说的，金山银山不如平平安安，大富大贵不如健健康康，大家说对吗？好儿子好孙子还不如有个好身子呢，说这个理儿一说大家都明白。哎呀，所以呀，中医的名医这本书啊，大家如果拿到手看了以后啊，我会让大家的生活实现三多一少。哦，什么三多一少呢？吃药的变少了，犯病的少了，医院去的也少了，但是呢，你掌握养生知识却多了。哎，这么个三多一少，你看好不好啊？你一定喜欢的。谁没病爱吃药呢？谁没事爱发病呢？谁没事爱去医院呢？哎，但是你就得多掌握点知识和方法，您说对吗？哎，而且呢，中医的名医，这本书里内容可以说很详尽的。大家拿到你会看到这100多页的书里一共有7章的内容啊。你看看怎么样？所以有喜欢这本书的想要的啊，你抓紧时间啊，拿起电话问个清楚。 好，提示大家，想要预订这本书，或者呢您在生活中有任何疾病困惑的，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 所以啊，中医的名医，这本书里内容是很丰富的啊，除了有专业的中药知识，还有我个人的人生小传记。哎呦，说到这小传记当时我是一边写书一边呢回望我自己的那个跌跌撞撞的生活，一路走来我也记不得有多少个坎儿，多少次难了。其实你做一名中医大夫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呢？不是你面对一些失败而是呢面对失败带来的种种挫折而不丢失最初的那份热情啊，是不是这样啊？哎呀，所以有的时候曾经这些磨呀，这些难啊，有的时候真的想过放弃，但是就这么一咬牙一跺脚就坚持过来，但是整整磨了我10年的时间呢所以在我最苦最难的时候，好在我能看到患者重获健康的喜悦之情我每每看到这些，我才能踏实下来继续的坚持下去。哎，我就是这样个人所以说那句话怎么说10年饮水难凉热血可以说大家给我的定位是什么？一听李老师的节目真实在呀。有一位患者给我总结了，李老师人实在，说的实际，我的方法呢，我的知识呢，用着还见实效， 哎呀，李老师有三十，你看看。嗯，听节目一是认真，第二呢，哎，一定是我们心灵是相通的嘛，啊，所以呀，我把这些经验呐、知识啊、方法呀、案例呀，我一定要把它总结下来，因为它是经验呢。这些经验，能随波逐流吗？不可以，一定要把它拿出来写出来，然后呢，送给需要的人。我说的是不是实在话呀？所以《中医的名义》这本书，每一个字，都是我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啊，包括书中的中药方剂呀、行之有效的偏方验方啊，非常简单，非常精炼，为大家的恢复健康、驱除疾病，你说能没有帮助吗？一定有的，是不是？啊，所以，啊，需要这本我《中医名义》这本书的，你及时的报名，你看好不好啊？我相信大家去读书了，对你治病啊、防病也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哎，能实现帮助你了，是不是就很可能实现改变你一体多病的痛苦呢？你记住，什么时候人才能改变呢？知识能改变，对吧？知识不但是力量，知识还是生命啊！所以，希望李老师的知识、方法，包括我的理念，包括我的中药方剂，哎，能帮助更多的人，那是我最大的希望。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 欢迎回来，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这位朋友你好。 喂，你好啊。 李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哎，我是黑龙江省哈尔滨的。 哦，好啊，欢迎你。 麻烦你了，李老师。 哎，您请讲，不麻烦。 我家老头79、80了。我呢也75了。 哦。 我家老头呢就是在10年前吧。得过脑梗，得过几次。得过几次呢，后遗症呢还不是那么严重，控制的呢还很好。完了从是今年吧年初。就开始上不来气儿。就肺炎。胸腔积液。咳嗽。完了这就住到医大医了。住到医大医12月份住的。3月份住的。5月份。6月份。6月份就住了3次院。一直到8月10号才出的院。哎呀，李老师， 这可麻烦。 我们麻烦，我们都无奈了，没办法了。 完了这我们老两口呢眼睛不好， 哎呦， 眼睛不好呢，我们就以收音机六月份就住了三次院，一直到八月十号才出的院。 哎呦， 啊， 嗯， 哎呀，李老师， 这可麻烦了， 我们麻烦， 嗯， 我们都无奈了， 哎， 没办法了。 哦， 完了这我们老两口呢眼睛不好， 哎呦， 眼睛不好呢我们就以收音机为伴。 嗯， 我家老头呢就是天天折腾到哈，三点多钟四点多钟就折腾的不得了啊。 嗯， 我为了叫他分散精力呢， 嗯， 我那时候我就给他打开收音机叫他听收音机。 哎， 哎，听收音机的时候呢， 嗯， 就听到咱们李老师这个讲课了。 嗯， 讲课了呢吸引了我们这老两口。 哦， 哎， 嗯， 我说我现在也挺无奈的，都无门了，哎，我家老头就心衰， 哎呦， 从六月份就开始心衰，就住院， 嗯， 住院呢，住到心内，就是内危病房， 嗯， 完了他就做的后背硬膜外阻止这个， 嗯嗯， 哎，做完这个呢， 嗯， 效果还是有的， 哦， 嗯，哎，还是有的，哎，喘气儿呢，现在能躺下了， 哦， 哎，不那么挣扎了， 嗯，哎 呀，原来就简痛苦死了， 哦， 哎，做完这个呢有一定的效果，不过精神各方面都不行， 嗯， 哎， 嗯， 每天呢我们就是按医嘱呢大把大把的吃药， 哎呦， 哎，大把大把的吃药， 嗯，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嗯，我们听着这个李老师这个讲课呢， 嗯， 昨天呢给我们送到家了，我们很高兴， 哦， 嗯， 到家了， 我家老头呢哈， 嗯， 现在呢就是最大的困惑是啥呢， 嗯， 现在 嗯 就是五月末他得的带状疱疹， 哟， 得的带状疱疹呢，好了，我们在社区呢点的滴，完了买的药， 嗯， 买的药膏上， 嗯， 上完了以后都挺好的哈， 嗯嗯， 已经都没啥事儿了， 嗯， 完了就紧接着心衰又犯了，又去住院，住院呢， 嗯， 这个带状疱疹呢， 嗯， 也没什么反应， 嗯 嗯，这回就在医院住院的时候， 嗯， 这带状疱疹呢就疼得厉害呀， 没错， 白天黑夜一天24个小时疼得 对 接声麻一声的喊呢，我最后没办法， 嗯， 大夫一看他说那你看看针灸吧，我们就针灸，针灸针针了30天， 嗯， 效果也不是那么明显， 嗯嗯， 哎呀，现在就这个给我困扰的不得了，不得了的， 嗯 嗯，我也没有办法呢， 嗯， 求助李老师看看能给我帮帮忙， 嗯， 想想啥办法叫他减轻点痛苦， 嗯嗯 嗯 嗯，重点是带状疱疹对吧？ 对， 你知道这怎么得的吗？ 不太清楚。 我告诉你啊，啊，这就是免疫紊乱。 啊啊啊！ 免疫紊乱怎么来的呢？ 啊， 有很多人去旅游去，回来之后就犯病，就得这病。 啊啊啊！ 他旅游他是累出来的免疫紊乱。 啊啊啊啊！ 啊，坐车颠簸呀，是吧？吃的也不规律呀，是吧？然后到晚上也不睡觉啊，是吧？又是吃又是喝又玩，把免疫搞紊乱了。 啊， 哪的免疫主要的、重点的就是脾胃。啊。就是脾胃呀， 啊， 啊，而你老头呢也是，所以用药把脾胃什么搞紊乱了，该降的不降，该升的不升， 啊啊， 带状疱疹，带状疱疹，这是西医的词儿， 啊啊啊， 像腰带一样缠腰，对不对？ 对对对对， 中医叫啥知道吗？ 嗯，不清楚。 叫缠腰火丹。 啊啊。 缠腰火丹呐，他为什么就在腰这个位置发现这个病症？为什么那么多呢？当下， 啊， 因为腰部啊，腰啊，为什么大肚子呀？ 啊， 大肚子那么多呀？ 啊， 因为腰部啊，它活动范围比较小。 啊， 你看人很多人不胖就肚子大。 啊， 这个地方它不像你那膝关节呀，骨头多肉少啊。 嗯嗯。 这个地方全是肉。 嗯。 它居然堆积在这里。 嗯， 左堆积右堆积，再加上你长期用药用药物和药物之间还有拮抗呢，还打架呢，所以就堆积这里， 嗯， 上不来下不去，堆在这里干啥？它必须要出来。 嗯， 就在这里，在你这个局部要兴风作浪。 啊， 它有毒啊！ 啊， 你上下不通啊！ 啊啊， 脾主升清，胃主降浊，浊也下不去，清也上不来，就堵在这里，就出现了这个疹，叫带状疱疹。 啊， 叫缠腰火丹，它为什么那么疼呢？ 嗯， 它腐蚀， 啥叫腐蚀？它烂。 啊。 它烂谁呢？烂神经。 啊啊啊！ 所以呀、啊，那神经一被烂了，被阻断了，那不就疼吗？疼得死去活来叫吗？我有一句话，你大便不好的，你那病好不了。 啊啊！ 哎，大便是归谁管？那不归脾胃吗？胃肠吗？是不是啊？所以你重点就是健脾和胃，让胃胃以降为顺，脾以升为健呐、啊。健脾和胃呀、啊，那脾气一升，哎，你看你那眼睛就亮，头脑就灵活。脾气不升，那你就淤在中焦了，哎，不一定得什么病。 嗯。 啊，你有的人长胃息肉呢，有的人长肠息肉呢，是吧？等等等等等等，你老头病有点重，所以让你加一块儿。 啊。 然后早晨、中午都饭前啊。 啊，都饭前吃。 晚上饭后。啊 啊啊啊啊！ 记住了吧？ 记住了。 所以带状疱疹虽然疼折磨人， 啊， 最终要他命的就是他的心衰呀、啊，没劲儿啊，啊，这个是啥？这在用我的话，药专是聚精元呐。精元是啥呢？精元就是人说话有劲儿、走路有劲儿、跑步有劲儿的这个一种物质，能量物质。 嗯嗯。 哎，精就肾精，元就元气嘛。 我家老头现在。对 呀。 一点。 一点能让老百姓话一点能损都没有， 对对对对对， 你是不是啊？ 是是 是, 是， 甚至咳嗽一声都没动静。 是 是， 对呀、啊，所以这样咱们老师啊，你的弟弟实在啊，咱别说治到什么程度，让一减轻他痛苦，二让他有点质量。 是 啊，谁要告诉你他老爷能站起来或能跑能走，你千万甭听，知道吗？ 是是是， 一个是哎年老。那岁数大， 我也没那个时候啊， 年老岁数大，减少药物，减少去住院，这就可以了。 我这个 嗯， 就是心衰这些药，我还得照常吃吗？ 得看半个月之后啊。 啊。 你看看大便的饮食啊，状态呀、啊，哎呀，说话咳嗽都有劲儿了，这个时候可以、 啊、 可以去减量，不能停 啊。 啊 啊啊！ 哎，因为他在医院用一些药都已经相对有依赖的啊。 依赖了，对。 对吧？哎，所以一定要科学的去。 三个月圆 了。哎，是不是啊？那咱们就、 哎、 我就拭目以待，看看咱们的效果怎么样，是不是？ 好。 哎，你记住，你的大弟弟我是十分有信心、 哎、 啊！您记住。 好 好。 好 了，再见。 哎，非常感谢李老师。 不客气。 再次谢谢你。 哎，好的，好的， 哎、 好了，再见。 好， 再见。 哎，谢谢， 嗯、 谢谢。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你好。 哎呀， 我想打个啥呢，就你这个讲第一天， 哎呦， 我就开始听， 都听 听好几遍，百听不厌呐。 哎呦喂，那你可真是用心喽。哎呀， 我听啊，我都你说的小偏方啥的我都记下来了、 哎、啊，好啊。 但是记下来吧，有时孩子在这嘎达有事儿啥的我就没记着、 嗯哦、 就我那个肾呢有结石、 哦、 有结石吧，完我有那个可能有结石的关系吧，有蛋白尿、 嗯、哎呦， 你说那个啥啊，双肾都有，反正都好像都不咋大，反正那个上医院去那啥检查去、 嗯嗯、 他说没事儿没事儿，但是那讲的话 也有那个尿，就是那个就是血尿吧， 这个 蛋白不就血尿吗？是不啊？我不懂啊。 哎呀，就是说为什么会漏出来蛋白呢？ 啊， 你的肾功能出了问题，叫器质性病变啊。啥意思？就是你那肾呐、 啊 啊、你那肾的零件啊，啊，已经缺零件了，就好比那汽车丢一个车轮一样 啊。 哎，对喽，哎，造成漏蛋白了，它是排毒的，排这个二便的，是吧？ 啊，对呀、啊。 它怎么能把好东西排出去呢？ 就我也不知道啊，反正着了，我就是没有、 嗯、 就有结石，是不是引起的事？我也不懂。 你呀、啊，都有原因，肾结石啊，肾功能不全呐、啊，肾精亏，最主要是肾的精元亏了。 啊。 啊，你眼睛亮晶晶，你得靠肾，靠精元，是吧、 啊？ 你的声音挺洪亮的，也得精元足啊。 啊。 是不是啊？你那、 啊啊、 你上楼还有小跑呢，那也是精元足啊。 啊！ 但是你现在是精元亏了。 还有那个眼睛，我眼睛就是那个先天性的螺旋性颤动，双眼球远视闪光， 哦， 添个白内障，青光眼吧。 我都知道了，不管你有多少种眼病， 根儿就一个，血脉瘀，就是堵了，就是你家那自来水堵了。 啊。 堵了之后，它就垃圾就是生锈了呗，那自来水管啊。 啊。 哎，你眼底血管生锈了，就是垃圾堵的，营养过不去，你就白内障吗？ 啊。 对喽。 生下没有别的毛病。 所以你要开血脉，把那血脉打开了，通了，你的眼睛就200度大灯泡就亮了。开血脉来补精元，啊，哎，就是让你那血管要畅通无阻，干干净净，然后让你有气力，抱大孙子有劲儿。所以说有劲儿，你得用到正地方，知道吗？哎呀，行啊，你就坚持听，你肯定是比不听要好。 对，是、 哎、 那他，你这些电台、哪个电台都讲座， 哎、 都是这个那个讲座， 是， 我就听你那个听的入迷。 听入迷之后，心动还得加行动。 哎、 你的病呢？ 是那回事。现在有心了才那啥，给你打电话的。 好，好的，你用上3个月之后，咱们那时候再通过话，你看什么感觉？啊，你的眼神会、 啊、 哎，就会有亮喽，血脉通了、 啊， 那灯泡就亮了。就说到这儿了啊。好嘞， 谢谢 啊、再见，再见，再见。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 喂，李老师。 哎，你好。 哎，你好。 嗯。 我是抚顺的。 哦，抚顺的，你好， 啊、 嗯， 我太感谢你了，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做的、 哎、 啊，应该做的。 现在情况是这样，我节省时间，我就说一下我的情况吧，行、 嗯、 吗？ 说吧。 哎， 嗯， 李老师， 嗯， 关于我老伴儿的问题哈、啊。 哦，先说老伴儿。 哎，我老伴儿的问题。 嗯， 我老伴儿吧，他是尿频尿急，控制不住，也有4-5年了。 嗯 嗯，很长时间了，这时间是就是控不住，起来就一点也控不住，起来就在坐着，得坐一会儿，完了再上厕所。 白天多，晚上多啊？ 一般是晚上多。 嗯 嗯， 几次？ 有4-5次吧。 怎么治的呢？ 治很长时间了，也没确诊、 嗯， 也不知道怎么，他就是膀胱松。 哦。 啊，就是确诊就膀胱松。 检查了。 啊， 嗯，不是膀胱松，是膀胱括约肌松弛。 啊啊啊！是是，对。 哎，这个括约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皮筋儿啊。 啊。 哎，你抻起来有弹性，缩回来它就能缩回来，张弛有度啊。人就是这样，来尿了，啊，它就是张开的，啊。 啊。 哎，没尿了它就收缩的。 对对对。 这叫什么？这叫元气足，五脏六腑全自动。 哦。 对吧？哎，你这就元气亏呗。你记住，人这个气，人活这口气呀、 啊， 它有固摄的能力。 哦， 啥意思呢？啊，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 对对对。 那车头里边有啥？是不是有煤呀、啊？是不是有电呢、啊？那就能量吗？所以你治怎么治非常简单。 哦。 非常简单，你就治它能量啊。它能量不足啊。哎，不对，这个人能量足啊，能跑能跳能说能笑的，但是他道不通啊。能量过不去呀、啊， 是堵着了， 塌方了， 嗯， 理解了吧？ 啊， 多简单， 嗯， 你看看，所以用我的叫什么呢？补精元，因为它是已经肾精亏，元气亏， 啊，肾精亏，元气亏， 对喽，而且这个人他耳鸣不？ 耳鸣，有时候耳鸣，有时候这叫 两耳鸣还是一耳鸣啊？ 一个耳朵，右耳朵。 你。正我刚想问，右是属阴的，左是属阳的。 哦哦， 属阴是怎么着？阴是谁？说谁呢？说肝肾呢？ 啊啊啊！ 咱这个药专当中有一位药叫何首乌。 何首乌。 哎，他就能益肾啊，排尿利尿。 啊，何首乌益肾排尿。 对对喽。 哦，我还有问题还没说呢。 嗯。 问题 说。 很大，就是、 嗯、 他吧犯病不知道。 啊。 他犯病自己不知道， 那你这叫惊哭？什么叫惊哭啊？ 啊， 肾精已经快枯竭了。 李老师，我说一说啊。 啊， 我说一说。 说。 他一般犯病吧，都在后半夜。后半夜吧、 啊。嗯。 我知道一咬牙，嘎吱嘎吱咬牙，我是犯病了。 嗯。 哎呦喂！ 完了流口水。 哎呦喂！ 完了我摁人中吧，摁过来以后，我问他咋的，他说我没咋的呀，他咋的没咋的不知道。 哎呦，不知道 啊，不知道。现在吧，现在做饭吧，哎呀，烫，现在手还包着，现在手还有大泡呢，烫了好几回呀。 不知道。 不知道，烫也不知道。 好了，我知道了。 嗯 啊，就是他这精血亏的啊，叫气血不达四末，什么意思呢？手指尖脚指尖加上皮肤加上毛发已经没有气血了，人是没有知觉的，知道吗？就我踩你一脚你知道疼，你踩他一脚他不知道疼啊。他身边一必须有人，然后呢他吃的喝的用的包括那泡脚的水必须经过人用手背去试水温， 嗯， 然后才能给他啊。对，针对他膀胱括约肌松弛的，你买到金樱子和芡实啊，就这两位。 金樱子和芡实。 对， 这怎么熬水喝呀？ 各25克。 各25克。 先泡，泡两个小时，然后熬水。 泡两个小时。 对，再熬，就这两位干啥？固精缩尿。 啊，这是固精啊，这是固尿的。 对，固尿的，固尿的啊，这叫水陆二仙丹呐。古人的方法，对喽，你看这词儿都好不好？哎，就是固精缩尿的，就这两位得坚持用啊。 哎， 哎，他呀，脾胃不好，吸收慢，这个效果啊，不像别人来的那么快。 嗯，他这熬多长时间呢？ 嗯，半个小时到40分钟就可以，小火啊。 啊，对， 多放点水。 早晚啊喝呀？ 哎，常喝，不是早晚喝啊。 嗯。 哎，有事儿没事儿常在行。 啊， 没 啊，没事喝两口呗， 随时喝， 随时就喝。 那、啊、要把它当成药， 啊、 它不是茶、 啊， 药是治病的 啊。它药， 哎，听透彻、听明白之后、 啊、 再行动，别着急。包括我的药砖，我常说别着急用， 啊， 别用了之后又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是不是？你弄明白它，你的根儿是在肾那儿，你就得益肾填精。你看看，你根在脾那儿，你就得是开脾胃，打开病门， 啊， 然后吃得香，睡得着，然后排的还有形有色有次数，你才有气血的啊，你那脾胃才干正事儿。你都吃啥拉啥了，你还吃药？吃药不拉出去吗？把那个十月太极开脾胃的功法做一做。 啊， 哎，开脾胃就是什么呢？哎，没到点怎么饿了呢？啊，听懂了吗？ 他脾胃可能受伤了， 受伤喽，一定受伤了，否则他不会犯病了，自己都不晓得。要注意啊，晚上身边要留人啊。原来是你自己帮他，现在还有我， 好， 共同帮他。 好 啊，我就告诉你啊，他那肚子，你有事没事躺在被窝躺下之前，你给他揉揉肚子啊，揉揉肚子不就十月太极？会揉了就叫十月太极，不会揉了就叫揉肚子啊。 是。李老师，是不是逆方向游？ 顺， 啊， 先顺而后逆。 先顺后逆。 对喽，这么个揉顺了，它会有反应的。 就揉动十月太极呗。 哎，对，十月太极，然后它啥时候放屁了，你就可以休息了。哎嘿，好不好？ 那我事啊。 好不好？ 哎，行，好。 做不到，我告诉我拿你试问。啊， 好 了， 哎呀，太感谢。 好了，只能说到这儿喽，时间到了啊。 行，那我太谢谢你，李老师。 然后吧，效果怎么样？过几天再来电，我陪着你共同把这老伴的事解决的。 行，好，我太感谢了。 好， 行，到时候我给你去电话。 对，好， 到时候哎， 再见啊。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一辈子为了啥？有人说是为了钱，累死累活就想多赚点，口挪肚攒就想多存俩，最后落下个病身子，金山银山也换不回来，一屋子钞票也买不到。一辈子为了啥？